外时间下午两点整。 新北市汐止区公所民政课室导王玉生2013年放水同意祭祀工业保仪大夫申请规约被查，再透过土地前客李昌玉担任扳手套，居间协助祭祀工业管理人蔡鸿生以6亿1500万元的价码转卖土地给新伟杰建设公司，王玉生和李昌玉从中收贿4000万。士林地方法院依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判决王玉生13年的有期徒刑，褫夺公权5年，但是高等法院今天大逆转，改判3人全部无罪。高院认为祭祀工业保仪大夫派下员每年必须缴纳地价税，早有出售名下土地和解散分配的意思，但是本收没有能力处理土地买卖和地上权这些复杂的问题，才先后由管理人蔡鸿生与派下员大会分别与王玉生和李昌玉签订了土地买卖委托书以及土地买卖授权书，委托2人代为处理。出售价金当中，除了应该分给13名派下员的款项和处理费用之外，其余皆归王玉生或者是李昌玉所有。王玉生身为公务员，却与他曾经经办业务的当事人签订土地买卖委托书，出售土地获利，明显违反了公务员服务法以及公务员廉政伦理规范，应该受到行政责任追究，或者是有涉及检察官没起诉的图利罪，但是不构成依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改判无罪。陆军特战指挥部除草人员4年前除草的时候扫飞了营钉，伤到当时还在服役的陈姓士兵。高等法院今天判决国防部陆军司令部必须要赔偿陈姓士兵576901元。陈姓士兵主张除草人员没有注意到草地上遗留的营钉给除草机扫飞击中他的右小腿，以致他的小腿骨折，开刀治疗之后还有肌肉部分纤维化、肌肉活动受限的后遗症，请求赔偿医药费、抚慰金还有劳动能力损害。高等法院认为陆军司令部必须要负起赔偿责任，审酌陈姓士兵的劳动能力减损8%，连同医药费、就医的交通费还有精神抚慰金，总共必须赔偿576901元，全案确定。国民党南投县议员曾正言涉嫌诈领助理费，南投地检署今天将曾正言还有妻子侯姓女子在内的5人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提起公诉。检方去年3月接获曾正言涉嫌诈领助理费的情资，搜索了曾正言住家和服务处，带回金流账务资料，传唤被告以及证人共计17人到案。侦讯之后，曾正言60万元交保，妻子侯姓女子30万元交保。全案侦查终结，检方认定曾正言涉嫌以人头虚报担任公费助理，并且不时投保劳保和健保，诈领助理费199万5967元，由妻子提领花用。依贪污罪嫌，将曾正言在内的5人提起公诉，同时向法院申请没收不法所得。台南市议会今天由议员自由发言，好几名的蓝营议员联合质询时抨击市府调涨房屋税，还追溯15年征收，根本不知道民间疾苦，高喊抗议之外，还烧掉不公不义甚的口号，同时也在议事厅内以打火机烧掉房屋税单表达抗议。议长赖美惠当场制止在议事厅内点火是不适宜的行为，蓝营议员才用水扑灭火苗。台北股市收盘上涨11点，来到10703点，成交金额1332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86点，22422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3点，2446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7点，315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40点，10667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24点，30527点。 新加坡海峡市报指数上涨9点，3552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占收29.940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1.57角，成交金额9亿5200万美元。日元109.51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850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锋面影响，台南地区已经降下豪雨，云林以南和南投地区也不排除局部大雨。今天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和澎湖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澎湖预测气温23到24度，中部、东部23到25度，南部26到27度。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嘿，少年嘞，起床啊啦，终点站到了哦。 糟了，睡过头了！昨天熬夜加班，累坏了。 少年诶，上班打拼啊，精神嘛爱顾。像我开车开几工哦，拢嘛靠保利达蛮牛，有维生素 B 群。来，这管你试看卖。 哇，真的精神都来了，以后拼业绩就靠它了。 精力充沛，保利达蛮牛。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5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好闷哦，好想去旅行哦。 纳鹿湾让你感受台东好山好水，好有人情味。两天一夜只要4735元起，3天2夜也只要7888元起。现在住房还加送晚餐哦， 一起来去纳鹿湾耶！ 纳鹿湾大酒店0800-239-888。 最特别的日子，只想宠爱最美丽的你。德展棉业 Easy Fit 棉袜，祝福全天下的妈咪母亲节快乐。健康幸福每一天， 舒服， 干爽舒适， 袂破袂臭卡西哦， 好软好棉好舒服。 EF 棉袜，台湾棉品，打造生活的幸福光景。 坚持用爱制造，用心让你看到。 Easy Fit Bravo 德展棉袜，不臭，抗菌一次到位，除臭没有异味。EF 棉袜，一双幸福好袜。 家乐福、爱买、Seven Eleven 各大通路贩售中。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张栋梁。 最好的爱快要发生。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Yeah. day. Point out the colors in you. I see them too, and boy, I like them. I like them. I like them. We're way too fly to partake in all this hate. We out here vibing. We're vibing. We're vibing. Come on. Even when it's raining down. Can't stop now. Can't stop, so shut your mouth. Shut your mouth. And if you don't know, then now you know it, babe. No, babe, yeah. Yeah, please turn it up， 把声音打开一点。两点十一分，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嗨嗨，你好，我是欧马克，今天会在这边两个小时陪伴着你。当然呢，在这一个礼拜，因为礼拜天就是我们的母亲节，所以这一个礼拜呢，我们也都会有母亲节的特别 call out 活动。今天会不会成功呢？昨天的妈妈，我留了语音信箱，刚好用到语音信箱的最后一秒。我希望妈妈呢有听到这一通 call out。今天有一位新的妈妈，这位新的妈妈是谁呢？我们待会 find out。 Say, oops, I got not enough problems singing bye, bye, bye. Hold up, if you wanna go and take a ride with me, better hit me, baby, one more time. Yeah, paint a picture for you and me. All the days when we were young, singing at the top of both our lungs. Now we're under the covers. Fast forward to 18, we are more than lovers. Yeah, we are all we need when we're holding each other. I'm taken back to 2002. Yeah, dancing on the hood in the middle of the woods on an old Mustang, where we sang songs with all our childhood friends, and it went like this: Say, oops, I got none of them promising and bye bye bye. Hold up, if you wanna go and take a ride with me, better hit me, baby. 来到了星期三，星期三的第一个小时呢，要为你送上的是 UK 金榜 UK 金榜 UK 金榜上面本周的新进歌曲，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哦，就是排名在很前面的位置，来自于 Emery 这首歌叫做2002。如果你刚刚仔细听他的歌词的话，其实蛮有趣的。他在讲的是2002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11岁，然后那个时候你第一次亲了我，哇，好早，好早的初吻，11岁亲了我，然后呢就让我心里噗噗噗噗跳，而且在歌词里面还做了一个很有趣的地方，他说那个时候你 hit me one more time， 就是他在讲那个 Britney Spears 的那一首歌曲，布兰妮的那一首歌曲 Hit Me One More Time， 很酷的一首歌。2002那个时候你在干嘛呢？那说到了年份做歌曲，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歌都用年份做歌曲，现在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呢离2002很近，它是1998，来自于 Monkey Pilot。 1998难忘的冬季，时间仿佛还在暂停，你的微笑改变了温度，我只听见我的心跳，我像是为了你而存在，改变我原本对未来的期待，像这少了一半。I'm begging you, sweetheart, I'm begging you, dear, I'm begging you, come back to me. 我不愿放弃我们的未来，即使你。接近每一次接触，你都会将时间暂停，脑海始终浮现着一个画面，我们终将会一起飞，我像是为了你而存在，改变我原本对未来的期待，甚至少了一半。I'm begging you, sweetheart, I'm begging you, dear, I'm begging you, come back to me. 我不愿放弃我们的未来，即使你。超越占有，不愿又必须选择放手，等待着那一天抛开一切与你一起飞。 说到这个用 歌名啊，不对，应该说年份来当做歌名。除了刚刚这首歌曲，Monkey Pilot 猴子飞行员的1998，就98年的时候你发生什么事情呢？97年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96年的时候台海发生什么事情？95年的时候呢？好，所以呢，在很多的这个流行歌当中，还包括了像是James Blunt。1973啊，有1979啊，马吉的1937啊，哦，好远到1937，那我想要送上这首歌曲。 泛黄的春联还残留在墙上，依稀可见几个字岁岁平安，在我没回去过的老家黑岗，月月用开书写一个满。小农当时属于那年代，白墙黑瓦的淡淡的忧伤，消失的旧时光依旧是伤，回头看的片段有一些风霜，老长板旧皮箱装满了你心边的铁盒里藏着小农当时属于那年代，白墙黑瓦的淡淡的忧伤，这时的旧时光一直是想回头看的片段，有一些风霜上到旧皮箱装满的书信， 周杰伦在他的范特西专辑当中的上海1943，然后对于不管是在中国台湾华人圈来说，这几个年份，包括刚刚马吉黄立成那个1937啊、1943、45年，都是很关键的年份，或是如果你是香港人的话，关键的年份是97。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间谍放送。 终于来到这样的人生风景，梁文音。 还好我们都为灵犀给彼此祝福，还好分开也没想象中辛苦，在曲折的经历里各自有所领悟，渐渐懂得去体谅当初。还好我们都找到更好的归宿，虽然你的人生里已没有我，至少答应过彼此要勇敢去追逐。祝你 在世界的尽头，在平行时空中，梁文音最炙热的情歌转折。 这份爱交空我，明明撑住的是我，你虚空的配合俯视着心，在半空中，爱摔在黑洞。

got everything you need. Well, only a genius could love a woman like, oh my god. Yeah, they're like an amateur. I got everything you need. 刚刚我来到2:30，我是 DJ 欧马克，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那刚刚听到的这首新歌呢，一样来自于 UK 金榜。 UK 金榜。 很酷的是这首歌曲叫做 Genius， 我现在呢就要为你送上一首我最近听到非常天才非常 Genius 的一首歌。这个人呢他是一位stand up comedian， 他是一位脱口秀的演员，喜剧演员，同时呢他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他也是一位歌手。当他是演员的时候呢，他叫他的本名就是 Donald Glover， 当他是歌手的时候，他的名字叫做 Childish Gambino。 最近发行了这一首歌曲，然后我看到他的 MV 之后肃然起敬，太酷了， Genius， 各种元素的 combination， 各种元素的组合起来真的是艺术。这首歌叫做 This is America， 这是美国，一个非裔美国人的角色出现，然后呢他裸着上半身跳各式各样的非洲的黑人舞蹈。你现在听到的音乐也是带给你一种蛮非洲黑人原声西非节奏，还有和声 a cappella， 但之后呢它会转变成一种比较 gospel 比较福音的感觉。但它在控诉的是美国现在每个人都有枪，棒棒棒，很恐怖的美国。 Don't catch you slipping now. Don't catch you slipping now. Look what I'm whipping now. This is America. Don't catch you slipping now. Don't catch you slipping now. Look what I'm whipping now. This is America. Don't catch you slipping now. Look how I'm living now. Police be tripping now. Yeah, this is America. Guns in my area. My area. I got the strap. Hey. I gotta carry 'em. Yeah, yeah, I'ma go into this. Yeah, yeah, this is gorilla. Yeah, yeah, I'ma go get the bag. Yeah, yeah, or I'ma get the pad. Yeah, yeah, I'm so cold like, yeah. Yeah, I'm so dull like, yeah. We gon' blow like, yeah. Don't catch you slipping now. Look what I'm whipping up. This is America. Yeah, yeah. Don't catch you slipping now. Don't catch you slipping now. Look what I'm whipping up. Look how I'm geeking up. I'm so pretty. I'm on Gucci. I'm so pretty. Yeah, yeah. I'm on Giddy. Watch me move. This is Sally. That's a tool. Yeah. On my Kodak. Black.Know that. Yeah, yeah. Ooh, hey, hey, yeah, you. Fuck it. Yeah. 100 bands, 100 bands, 100 bands. 100 bands. Contraband. I got the plug on a hawker. Whoa. They gonna find you like Baka. Blah. Ooh. America. I just checked my follow and listen. You motherfuckers owe me. Get your money, black man. Black man. Get your money, black man. Black man. Get your money, black man. Black man. Get your money, black man. Black man. Get your money, black man. Just let me. world. Just a buck or eight. Just a black man in this world. The next one's a barn. Just a big dog, yeah. My kill looking in the backyard. 身在台湾呢，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人，可能是你身旁人，也许你就是这种人，就是会很看衰自己啦，就是觉得哦，我们现在在台湾很乱啊，政治这个样子啊，哦，很糟糕啊。但是如果你看了 Childish Gambino 这首歌曲 This is America， 你可以体会到那种身为美国人的绝望，也觉得哦天哪，美国人的社会好乱啊，好糟糕啊，政治怎么这个样子啊，还有那个族群的冲突啊，身为一个黑人啊，被压迫啊，哦，好可怜哦。人家都说美国是一个民族大熔炉，所以呢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新移民旧移民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接下来呢我要连续送上两首歌曲，两首歌曲其实都是翻唱歌曲。首先这首 I Like It 是很经典的古巴作品，那最近呢 Cardi B 帮他翻唱了这首歌 I Like ItRari, hop up the stoop, jump in the coupe. Big dip on top of the roof. Flexing on bitches as hard as I can. Eating halal, driving a lamb. Saw that bitch, I'm sorry though. Got my coins like Mario. Yeah, they call me Cardi B. I run this shit like cardio. Diamond district in the chat. Certified, you know I'm gang, gang, gang, gang. Drop the top and blow the brand. Oh, he's so handsome, what's his name? I spend in the club while you have in the bank. This is the new religion bank, Latino gang. Está toda servieta, pero que en el closet tengo mucha grasa. Ya mudé la Gucci pa' dentro de casa. Cabrón, a ti no te conocen ni en plaza. El diablo me llama, pero Jesucristo me abraza. Guerrero como Eddie, que viva la raza. Me gustan boricua, me gustan cubana.Me gusta el acento de la colombiana. Como me ve el culo la dominicana. Lo rico que me chinga la venezolana. Andamos activos, perico, pim, pim. Billetes de 100 en el maletín. Que retumbe el bajo y Valentín, yeah. Aquí prohibido mal, dile charitín. Que perpico le tengo claritín. Yo llego a la disco y se forma el motín. Diamond district in the chat. Certified, you know I'm gang, gang, gang, gang. Drop the top and blow the brand. Oh, he's so handsome, what's his name? I need the dollars to just beat it up like piñata. Turn the drops, close the curtains. That bitch make you nervous. Como Celia Cruz tengo el azúcar. Tú que va medio y se fue de pecho como Jimmy Luca.Te vamos a tumbar la peluca y arranca pa'l carajo, cabrón, que a ti no te va a pasar la boca. Mi tenis Valenciaga me reciben en la entrada. Pa, pa, pa, pa, ra, sí, like I'm Lady Gaga. Y no te me hagas, que en cover de vivo tú has visto mi cara, no salgo de tu mente. Donde quiera que viajes, he escuchado mi gente. Ya no soy high, soy como el testa rosa. Soy el que se la vive y también el que la goza. Goza, goza, es la cosa.Mami es la cosa, cosa el cosa. Que mira sufre y el que toca goza. Cosa, cosa, cosa. I said I like it like that. I said I like it like that. I said I like it like that. I said I like it like that.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2:39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00到4:00的两个小时，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 DJ 欧马克，也欢迎你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打开你飞碟联播网的 APP， 飞碟联播网官方专属的 APP， 可以在上面呢跟我们跟大家说在收听这个大平台的听众朋友们一起留言聊天。当然如果你想要看影像版的话呢，你也可以加入一期直播的欧马克，你就可以找到我了。 刚刚说到送两首翻唱歌曲，我们刚刚听到了 Cardi B 跟J Balvin 这首合作 I Like It， 浓浓的古巴风味。现在你听到这个版本呢，则是翻唱以后再拿去 remix， 所以呢，已经原始的那个感觉已经完完全全被洗掉了。原曲来自于 The Mama and Papas， 这首歌叫做 Make Your Own Kind of Music， 别人听不懂没有关系，别人不喜欢也没有关系，做你自己的音乐吧。Make your own kind of music 啊、这个最后这个词呢，不一定要是 music， 不一定要音乐，你可以 make your、own kind of article， make your own kind of sports， make your own kind of 你喜欢什么，你就去做那一件事情吧。现在我要来打电话喽。我们的母亲节特别献礼，我看看今天要打的这这位妈妈叫做 Cathy。 妈妈， 阿布 Mother， 转接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快速留言嘟声后请用语字键。您已进入。 嗨，请问是 Cathy 吗？你好，这里是飞碟电台，我是 DJ 欧马克。你的女儿蓉蓉呢？品蓉呢？她留言了，因为呢，在这个周末呢，就是母亲节了，所以呢，她想要对她的 Super 妈咪说：“妈妈，我是蓉蓉，谢谢妈妈呢，总是主动来我家帮忙我照顾孩子们，也让我有机会呢可以外出透透气，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现在我们无话不谈，天南地北的聊，关系呢反而比以前更亲近了，如同倒吃甘蔗一般，越来越甜蜜。希望有一天呢，我能牵起妈妈的手一起散步，然后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 Cathy 妈妈，希望你有接收到你的蓉蓉，你的宝贝女儿的母亲节讯息，祝你们母亲节快乐咯。 你是我的方向感、我可以确定你会带着我朝对的方向前进。 I'm thinking of you， 我有你真好，这份爱守好。 I'm thinking of you， 我有你真

己喜欢自己，每天恋人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也想念我自己。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今天审查军人年改草案，国民党立委自备麦克风音箱到会议室高喊要求政府先精算报告再审军改，引起民进党立委不满，双方为了争夺音箱爆发今天在委员会中第四波冲突。委员会经过一上午程序发言，会议主席民进党立委王定宇中午宣布开始宣读条文，引起国民党立委不满，一涌而上爆发推挤冲突。之后经过一小时休息用餐，王定宇下午1点10分宣布开会，开始大体讨论。国民党立委自备麦克风及音箱，要求政府先提交精算报告再审军改草案。民进党立委吴秉睿趁国民党立委不注意，想将国民党准备的音箱拿到会议室外，国民党立委李彦秀、林立禅、郑天才立即阻止，民进党立委蔡适应上前帮忙，双方就从会议室前门推挤到后门的记者席，最后国民党立委夺回音箱，这也是朝野立委今天第四度交锋。有关军人年改的政院版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修正草案还无法开始逐条审查。至于场外，反年改团体800壮士下午1点再度号召群众集结，目前抗议民众大约500人。台北市警方鉴于4月25号800壮士突袭立法院拉倒铁门，这次增加防御，围起3到4层阻材，严格管制人员进入。一名年约80的老妇人行经管制区时不小心跌倒，脸部受伤，还好送医之后没有大碍。另外，800壮士为了避免上次抗议时再次出现攻击记者、警察、包围儿童医院，导致陈情主轴扭曲的脱序行为，今天也派了30名纠察人员维持秩序，并且发给采访记者证件。稍早，拔菜联盟在台大儿童医院前喊口号，立即由800壮士纠察人员驱离，要求拔菜联盟成员不要干扰医院病人。立法院司法法制与内政联席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基层警消加薪，警政4阶以下的人员年工俸最高俸额从500调高为525，警政3阶最高年工俸从525调成550，基层警消每月所得增加大约1370元，月退俸增加1700元。部分立委质疑，除非俸点到顶，否则看得到吃不到。内政部长叶俊荣回应，立即社会警消大约28000人，未来共65000人加薪，仍有相当比例。此外，内政部估算新制将增加大约7亿元支出，但不包括公保与退抚基金。委员会请内政部一周内提出更详细预算评估报告。为了追查南韩 LG 集团涉嫌逃税，检方今天突袭搜查 LG 集团位于首尔汝矣岛的总部，查扣包括会计凭证在内好几项证据。韩联社报道，检方怀疑 LG 集团在相关企业股权转让时涉嫌逃税，董事长具本茂家族，特别是具本茂的儿子具光模，不正当的从 LG 附属企业股权中获利。南韩国税局也要求具本茂家族配合逃税调查。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下跌99点，成为22408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2点，成为2447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7点，来到315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29点，来到10678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0点，成为3044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6点，成为3549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11点，来到10703点，成交金额1332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29.920兑一美元，台币贬值1.37角。日元以109.63兑换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829美元。又有军车与民车事故，位于高雄市燕巢区的凤雄营区前方的凤旗路，今天上午一辆物流货车直接撞上前方准备左转进入营区的军车，货车车头严重变形扭曲。

春天要进入到夏天，是棒球季的季节。那我们今天呢，就先从棒球新闻来讲讲好了。今年的这个美国职棒大联盟 MLB 呢，很特别的地方就在于有二刀流日职的二刀流加入。那一开始呢，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就有一阵的抢人大赛，而且还是非常非常有。怎么讲是很有规模的，就是他一开始会先哦，你要我加入是不是？那我有设计了一套问卷，请你来填这样子。设计完一套问卷要请你填，然后他就收集了每一队想要他的人的回答，然后一一的评估。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仔细的一个方式哎、欸，就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我们是要去一个公司，假设今天你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很多公司要你这样子，然后你要怎么样决定你要去哪一家公司呢？你就先发你自己先想好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待遇，这间公司可以给你什么，也就是你对于你自己想要的东西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之后，然后把这个问卷交给那些公司，请那些公司来填答，然后再把这个问卷回收回来，看看哪一个公司最符合你的需求，哪一个公司回答的就是你觉得嗯，我应该会在里面最好。所以我觉得光这一步的时候，我就已经对这一位选手蛮刮目相看，还有他的团队。那后来呢，就是还有看到一些新闻蛮有趣的啊，就是说虽然有一些球团当然很想要争取他，可是就最后落选了以后呢，哇，大谷呢他还会就是写那个 thank you letter， 你知道吗？就是说哦，谢谢你就是愿意想要网罗我，然后谢谢你花了这么多时间准备这些资料。那这些东西呢，其实我很感激，虽然最后没有办法成为你的球员，没有办法成为你的队员，但是我非常非常开心。就有一些球队的 GM 球队的经理说，虽然没有争取到他，当然是难过啊，当然是不开心，尤其看到他现在打得这么好，可是就是因为那一封 thank you letter， 因为那一封就是那封信会让人觉得嗯好过一些。好，我们一开始呢就来讲讲今年的美国职棒。那这个美国职棒呢，除了大谷特别之外，另外呢是今年才短短的开始没多久哦，然后就已经有三场的无安打比赛出来了。本季呢第一场的无安打比赛呢在4月22号是运动家的投手对红袜队投出的，第二场呢是5月5号道奇队是四名投手的车轮战对教士队联手投出的无安打比赛。接下来呢就是今天想要讲的这一位了，又是好西雅图水手队呢在客馆踢馆多伦多蓝鸟队。水手队的这个投手呢叫做 Paxton， 为什么要特别提他呢？因为他是一位加拿大人， OK， 他是个加拿大人，然后他回到了多伦多，他回到他的国家去，全场呢花了99球就投出了大联盟本季的第三场无安打比赛。他是 MLB 历史上面第二位投出无安打比赛的加拿大籍选手，也是第一位在加拿大，在他自己的国家的土地上投出无安打比赛的加拿大籍选手。哇！接下来有趣的地方来了。好，有趣的地方呢是这位投手呢，他其实在2009年的时候，他就在第一轮选秀的时候被多伦多蓝鸟给选中，所以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是为他的祖国的棒球队效力，这样子，多伦多蓝鸟。没有想到经过九年之后呢，他竟然是以对手的身份在面对加拿大还有老东家投出破纪录的无安打比赛。所以职业运动很有趣吧，就是人家说在商言商啊，商人无祖国啊。好，虽然你可能有想要去的地方，你可能有想要在那边打球的地方，可是 No， 这最后呢是一个市场机制决定你去哪里，然后有的时候呢 这一些东西又会把这个话题炒得更加的特别跟奇妙，就背后变成有更多的故事可以分享。就是一个加拿大人，他原本呢是这支加拿大球队的投手，但后来几经交易之后，没有想到在九年之后，他再度对上了老东家，然后投出了一场无安打比赛。上一次加拿大投手投出无安打比赛，已经是1945年上个世纪的事了。 些 fine so fine fine so fine 虽然是对手，但是因为他是加拿大人，所以大家还是会在这个球场里面起立帮他鼓掌。虽然你把我们的球队就是吴安达克的死死的。棒球呢，其实每一季每一季呢都会说，哦，今年可能是打者年，今年可能是投手年，那个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可能在于，有时候你那个每一季的使用球的球质量跟密度不一样，有时候的这些球呢比较容易让打者一碰就咻就飞出全垒打墙，或是那一年的打击记录就会比较好破。而今年呢，刚刚在飞儿联盟 App 上面有听众说，哎，现在颇夯的一个话题是松胶油吧？我就说松胶油是什么？我不知道。马上呢，就有听众告诉我说，松胶油是抹在棒球上面的东西，这样子。他说呢，被大联盟禁止让投手使用，因为它具有摩擦效果。那你如果球握得好的话，你的缝线握得好的话，就是你的球会更会跑，这样子。好，所以今年呢，就是说话题是松胶油。不过呢，说大联盟一开始呢，本季才打没多久，一两个月这样子，然后一个多月这样子，就已经有三场的无安打比赛，蛮酷的。当然能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还是要关心一下我们台湾选手嘛，对不对？我们的陈伟英，然后重新从伤兵名单出来，也有拿到胜投。另外呢，林子伟，可惜的是，突然经历了一小段的打击低潮，最近呢，原本的这个，原本的内野手在红袜非常非常的竞争，然后伤愈归队以后，他就被下放到小联盟了。另外一位呢，就是曾仁和也在大联盟登板了，为他恭喜恭喜，希望可以越投越好哦。 您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时间来到3:20，哥哥妹妹有意思，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00到4:00，每天给你不一样的主题跟话题跟音乐还有歌单。我是欧马克。 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说完了大联盟以后，其实最近呢正在最最最最热的话题应该是 NBA 啦，尤其现在呢就在刚好就在今天，就是刚刚不久前，这个西区冠军的两张门票啊已经出来了，就是毫无意外的就是火箭要对上勇士队。 OK, 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两队，你觉得究竟谁会拿到西区冠军门票呢？是卫冕者的勇士队，还是在上一季经过了 GM 总管、数据总管莫雷大力的引进之后，还有他的很强的这个球员操作之后所组成的新巨头球队呢？火箭到底有没有办法威胁勇士霸业呢？ 要不要来拍张照？这里光线刚刚好。要不要来我家看电影？到底愿不愿意？ 要不要来个预测西区冠军会是谁呢？当下个礼拜我们再继续坐在这边聊天的时候，西区冠军就应该，我不一定，顺便打很久就还没出来这样子。对，西区冠军会是谁呢？我们要不要来预测一下？然后呢，你觉得会是几比几呢？因为7-4嘛，拿到四的话就会得到冠军。对，7-4，你觉得是4-0剃光头，4-1，4-2，4-3，还是？哦，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好，4-0，4-1，4-2，4-3，然后是谁会胜出呢？火箭对勇士，欢迎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没有赌注会不会大家有点那个兴趣意兴阑珊啊？留一下嘛，好不好？要不要来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来预测一下本季 NBA 球季的西区冠军究竟会是谁出现呢？会是卫冕冠军刚刚伤愈复出的咖喱 Curry, 还是终于生涯第一次摸到了决赛地板的 Chris Paul 呢？ 劲歌金曲 最真实的全民男友，贴近尚恩曼德斯。Sometimes I feel like giving up, but I just can't. It isn't in my blood. Laying on the bathroom floor, feeling nothing. I'm overwhelmed and insecure. Give me something I could take to ease my mind slowly. Just have a drink and you'll feel better. 全球1亿单曲销量持续累积，数位串流111次偶像新巨星，请听环球。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全新同名专辑首播主打 In My Blood。 Help me, it's like the walls are caving in. Sometimes I feel like giving up. No medicine is strong enough. Someone help me, I'm crawling in my skin. Sometimes I feel like giving up, but I just can't. It isn't in 欧莱德咖啡因养发液，7.2公分的天然机密，你的美丽与爱一直都在欧莱德咖啡因养发液。 唉，孩子越长越大，沟通却越来越难。 来一口幸福甜甜圈吧。 如何帮助孩子处理情绪和压力，真是一大难题呀。 那幸福甜甜圈， 这是什么？ 幸福甜甜圈亲子团体课程，透过团体讨论、活动与分享，让你轻松面对孩子的教养问题，把幸福圈在一起。详情请上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网站。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来来来来来，人讲坐飞机看天顶， 看天顶， 坐公车只卡省， 只卡省。 要学台语，就爱甲方南强老师学，才会顶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好立台语强强棍，全套六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老师有交代，台语若听清楚，读册是免烦恼；台语若讲得好，大家是拢学得啊！ 我是炎亚纶。 我的明天会不会也是你最想去的地方？地点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将来也你 UFO。 我要把握这瞬间，可能明天你就不在我的视线，在我身边，我身边。也许我不想再让自己一错再错，我不想抱着回忆一躲再躲，我不想再让自己一拖再拖。 Cause tonight baby I gotta find somebody like you。 刚刚呢，在一期直播的聊天室有观众告诉我说，欸，其实呢，就是下个礼拜的这个时候，你真的还不会知道西区的冠军是谁耶，因为第一场要到15号才会开打，天啊。在飞碟联盟的 APP 上面呢，各种预测都有，然后各种支持的人都有，然后也有人呢，就是哪一队得冠都可以，就是我就是讨厌某一个人，我不希望他拿到这样子。好，你是要正面的，就是我喜欢你，所以我希望你得到冠军，跟我讨厌你，所以我不希望你得到冠军，都行。反正我觉得看体育、看运动，各种层面都可以满足你的想象。 我不想再让自己拖再拖， Cause tonight baby I gotta find somebody like you。我陪你去发掘，因为在我心中你就是唯一的。I gotta find somebody like you。 一秒，放不住回忆。 这一秒就是为你而存在，时间来到三点半，你现在收听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 Hello 你好，我是 DJ 欧马克，在星期三的下午我们一起来运动一下，一起做运动，听运动歌单，然后一起聊聊运动赛事。好想把你抱紧，爱到你我分不开，现在就要抱紧、oh, 是你是你偷偷偷走我关不住的心，是你是你让我放弃暧昧的权利、oh, wow. Come on give me your love逃避，爱上你根本不是秘密，不可以把我当作空气，不然我只好报警处理，看你笑得甜蜜，那么贵的美丽，爱上你的任性、oh, Give me, give me, give me your love Oh my, oh my, oh my baby 好想把你抱紧，抱抱紧 Oh my, oh my, oh my, oh my baby 现在就要抱抱抱抱紧 Oh baby 我你的爱好想把你抱紧、oh, 爱到你我分不开现在真要抱紧、oh, 是你是你偷偷写着我未来的回忆要是你是你让我忘记流浪的意义、oh, oh, Come on give me your love怀疑真的爱不是花言巧语该怎么证明我的真心我不懂只好保持距离一起拍个 selfie 看到他们眼睛爱都让人妒忌、oh, Give me, give me, give me your love Oh baby 给我你的爱好想把你抱紧、oh, 爱到你我分不开现在就要抱紧、oh, 是你是你偷偷把我锁在手心你是你是你让我相信你是我的唯一 Come on give me your love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Alex Du 杜德伟，中间有一个就是跟整个歌很不合的哇的那个叫声，我一直觉得那个叫声应该是就是来自于 James Brown， 就是 I Feel Good 的那个 James Brown， 然后原音剪下贴上。把你抱紧处理紧紧的抱住好 NBA 来到了季后赛现在呢就是四强即将出炉因为西区两强已经确定了东区其中一个也确定了只剩下最后一个有没有可能演出历史上的大惊奇呢就从来没有球队在0比3的落后之下可以就是完成4比3的逆转目前我们就看看费城76人队是不是真的 Hashtag Trust the Process真的可以相信他们这个过程吗？But that won't change me. I just don't care what the world says. I'm gonna make it. They can call me whatever they want. So what if I am crazy?I am crazy is so much harder than I thought. But I will give them everything I've got. One day I am gonna prove them wrong. 说到了 NBA， 说到了篮球呢，其实最近有一个跟篮球有关系的新闻，而且是跟台湾有关系的，就是国小的篮球季最近要登场了。我觉得这个等一下可能要问一下，就是桃子姐吧，就是桃子姐应该会更有感觉这样子。每个杯赛跟联赛的篮筐高度呢各有规定。天哪，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怎么没有统一的篮筐高度呢？那究竟呢是要305公分还是要260公分的篮高呢？我不知道每个国小的杯赛的篮筐高度是不一样的，这样不是有点无所适从吗？ 気づけば罰が3つ、今宵も咲き咲き舞台で舞い踊る、老いる私の姿を巡る男たち。バカみたいでしょ、バカみたいでしょ、もっと今地図するだなんて、みんな私を見てみないふり、でもあんたは優しいの。笑わないでよ、笑わないでよ、こんな女の一人ごと噛みしめた思い溶かすべく増えてゆくの。 笑わないでよ、笑わないでよ、こんな女の一人ごとバキバキ。 现在呢，如果大家就是平常有去国小跑跑步啊，然后呢就是走走聊聊散散步啊，你其实可以看到或发现，其实我们在台湾国小的篮筐是比国中高中的篮筐低的，也是国中高中的篮筐是一样高的啊，可是国小的篮筐是比较低的。好，所以就是260公分跟305公分的差别。所以以前我小时候呢，曾经就会看到一些就是我的同学们，他灌不到国中高中框，他会去灌国小框，然后说啊灌篮啊，然后很开心很快乐，就会让我觉得有事吗？那当然呢，国际趋势就是用305公分高的啦。可是对，那为什么台湾的小学国小用260公分呢？ Why? 为什么不跟就是国际趋势这样子呢？就难道就是小朋友打比较矮的框长大会打得比较好吗？这是我唯一可以接受的论点。不然的话没有道理啊，就是小朋友的时候用小一点的球，然后打矮一点的框，这样会帮助他们未来打得比较好吗？最重要的重点应该就是不是高度，也不是那个球的大小，而是打篮球最重要就是那个基本动作要很重要吧，对不对？不要一直想说哦，看到 Curry 现在很红，我就每个人都要射三分球。然后之前看到谁Iverson 的时代，大家全部都要胯下运球跟就是切入。对，球星其实影响孩子们很多，真的非常多。 待て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哇，好多萤火虫哎！ 嗯，星星也很多哦。 爸爸，露营好好玩哦，我想再多露一天。 好，没问题。现在买 Toyota 国产车，就送全套豪华露营组，想露营随时出发，还有5年14万公里延长保固，详情请上 Toyota 官网。 大家好，我是张思刚。今年在士林北投参选市议员，为地方拼未来，让台北更骄傲。朱立伦、张善政、江启臣强力推荐。5月13到15号，电话民调，请您唯一支持台北要更好，选思刚刚好。 妈早啊！哎呦，早啊！爸早啊！ 早。 哎，你们昨晚熬夜哦？ 都你妈妈啦，那个床都10年了，越睡越累，还不换， 还能用吗？哎呦，好的床才会有好的睡眠啦。老 K 牌弹簧床，金牡丹系列，是用符合人体工学的瑞士 Sport 灯笼型弹簧，软硬度适中，里面有高密度泡棉，还有高弹性丝棉，支撑力好透气又舒适，睡得好才健康啊。 哎，老公，为了让你睡个好觉，我的母亲节礼物就是老 K 牌弹簧床金牡丹系列咯。 妈妈以爱之名，行卡油之实，聪明哦。 哎呦。 现在就上飞碟脸书粉丝团参加我的 Super Mommy UFO 主打歌活动，就有机会获得老 K 牌弹簧床提供的5万枕加商品抵用券哦。 老 K 牌弹簧床邀你一起用最超级的爱给最 Super 的妈咪。 我是张涵雅。 哎呦喂呀，哎呦我操嘛，哎呦我掉到波浪，哎到啥个浪呀吧？公了靠近山，那是个冰浪，丢一滴东东。 时间来到3点49分，最后一个段落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 DJ 欧马克。现在呢，要为你送上来的这一位呢，他叫做魏佳莹，我们来听听他的这首新歌，叫做《喜欢我吧》。 走在路上，风吹得我好像想着那些年少。肩上在发光，那铁灯笼的时光，还没长大的手掌，我好想好想像这样轻轻唱，不做任何设想，想到什么就唱，想起你的脸庞，那温柔的眼光，逐渐斑驳的砖墙，你喜欢我吧，喜欢我的样子吧，喜欢我吧，喜欢我的红头发，你喜欢我吧，我有坚强和善良，桌上有100块，我也不会偷走它，我深爱着你，其实你不知道啊，我深爱着你，也从来没对你讲，多希望能和你牵手看看夕阳，让你知道有我在，其实真的还不错。想着那些 上，街上在发光，那提灯笼的时光，还没长大的手掌，我好想好想像这样轻轻唱，不做任何设想，想到什么就唱，想起你的脸庞，那温柔的眼光，逐渐斑驳的砖墙，你喜欢我吧，喜欢我的样子吧，你喜欢我吧，喜欢我的红头发，你喜欢我吧，我有坚强和善良，桌上有100块我也不会偷走它，我深爱着你，其实你不知道啊，我深爱着你，也从来没对你讲，多希望能和你牵手看看夕阳，让你知道有我在，其实真的还不错吧。 最近呢，我的乐趣就是在听完了魏佳莹的歌之后，再送上吴青峰的声音来，我们来做个好好的对比跟比较啊。今天哥哥妹妹有意思呢，在这边要跟你说一声拜拜，午安了。待会呢有桃子姐的桃子晚报，也欢迎你继续锁定飞碟联播网，在大台北地区 FM92.1 苗栗花莲台东91.3台中还有宜兰 FM89.9 云嘉的90.5高雄南台湾之声的 FM103.9还有澎湖 FM89.7。 如果呢你要找我的话呢，在网络上可以搜寻欧马克，找到我的 Facebook 跟 YouTube 频道。你要追踪我的 IG 的话，非常欢迎 More Than Welcome MARC 底线 ORANGE Mark Orange。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两个人交叉比对过后的信仰，总大过独自感伤，反复的咏叹那有种爱叫做波西米亚，飘散的蔷薇花，天冷时也不流浪，所以我和你啊，该分手时候好整一下，等晴朗等见等到寂寞的退场，再收拾行囊。生命的月台上有爱也有失望，我是谁我也不懂，只是爱吟唱预备春天的 音乐全主打。经过几次的爱才终于明白，人会成长并且学会释怀， 我们爱过几个人也伤过几个人，而长大的过程谁都可能犯错的，妥协了青春，谁值得我们经历这首情歌，祝福每个你们，呜、哦、想真的静静 是不可以失去的、哦、越靠近越寂寞着、哦、双人即兴都有脚步稳，别辜负下一个人。昔日的我们，敬意这首情歌，祝福每个你们。呜、哦，越靠近越寂寞着。呜、哦，双人即兴都有脚步稳，别辜负下一个人。 恋爱剧《动物系恋人》那片头曲 ，Elba 萧亚轩最新单曲《五五五》。 你要对自己握手言和，对得起下一个人。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解除五月缴税危机，就交给和润企业。车子不论两轮或四轮，一通电话找获得国家品牌玉山奖首奖肯定的和润企业帮您搞定。快拨0800-365-365，0800-365-365。 欧莱德咖啡因养发液，7.2公分的天然机密，你的美丽与爱一直都在欧莱德咖啡因养发液。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Masca， 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飞碟。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